第236集，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仁义和龚颖贤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回大学进修已经有两个月了，对仁义来说最有趣的是重新体验了一把校园生活。像仁义这种到哪儿都能交一堆朋友的人，呵呵，过得尤其不错。仁义中午住学校宿舍，晚上回家。龚颖贤现在大部分时间也住在仁义家，来自他的生活用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每天都增加一点，最后充斥了这个家的角角落落，像是原本这里就有两个主人。他们早上同一时间起床，清晨运动有两种可以选，要么去跑步，要么干脆在床上完成，然后一起准备早餐，一起吃，一起出门。有这样一个从对方那里充过能的早上，一整天都会精力充沛，神采奕奕。仁义也经常回中队，他现在虽然在进修，但有些工作还是要做的，写报告、训练、考核。看着现在高阁已经能独当一面，便向领导举荐，如果有哪里空出了中队长的位置，估计啊，高阁就可以升职了。除此之外，仁义每周都要去一次红武医院探望陈小飞。他对曾经对陈小飞的怀疑十分内疚，也对陈小飞被无辜卷入，甚至被紫燕选为替罪羊十分同情。还好那些畜生的栽赃并没有成功，陈小飞啊也大难不死。 陈叔， 陈小飞已经离开了重症监护室，在普通病房养病，经过几次手术，恢复得还不错，只是后期复健很漫长，但他好歹是消防战士出身，轻易打不倒。他不打算辞职，也不打算提前退休，只是积极配合治疗康复，期待早日返回工作岗位。曲阳波偶尔跟仁义一起来，仁义去进修，曲阳波的工作量剧增，可饶是如此，他也要抽出空来去找秋妍。哼哼，跟仁义当初如出一辙，两人要经常性的在路上、在分局、在事故现场见面和谈恋爱，而热情丝毫不减。 任大哥，你最近怎么样？ 龚飞兰偶尔会传来消息，他休学一年，他的小姨陪着他在全世界各地旅行散心，小姑娘一夕之间成熟了太多，比他们想象中坚强懂事，让龚颖贤和仁义都放心了不少。因为经历过那一年的腥风血雨，提心吊胆，如今这般安定的生活都让每个人格外珍惜。仁义其实很想念中队的生活，毕竟他过去十年都是在中队度过的，习惯深入骨髓。可当学生也有当学生的好处，学生有假期。周末放假的时候，仁义终于可以跟龚颖贤像普通情侣那样去约会，偶尔也会开车去周边自驾游，甚至开始计划长途旅行。时间已经定好了，但地点还有待商榷。当然，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开展同居生活，自然不会一帆风顺，偶尔也会有一些小摩擦。比如说今天，他们就吵了一架，究其根本原因，是龚颖贤太爱吃醋了。事情要从昨天晚上说起。周五晚，仁义一起上研究生课程的同学跟严爵是好兄弟，严爵就正好请假从西郊赶过去，一帮人一起去唱歌喝酒吃宵夜，再正常不过的聚会了吧。仁义这个人嘛，谈恋爱细心周到，去哪儿都让龚颖贤知道，要和严爵聚会的事也自然是坦然相告。龚颖贤心里不情愿呢，却也知道自己早就过了不情愿就能撒泼的年纪了，只好装作不在意。只是晚上仁义3点才到家，洗完澡准备睡觉，他以为睡着了的龚颖贤突然诈尸，把他折腾到了天亮。 你回来好晚。 你怎么 还好第二天是周六，他们一口气睡到了中午。 龚应贤抛足不已，心情转好。哎，吃完饭就和任毅甜蜜蜜的去约会了。结果约会的时候又出事了。他们吃完饭打算去看个电影，也没仔细挑，就到了电影院，哪个片子时间合适就看哪个。谁知道偏偏就是齐霄参演男二的刑侦剧呢。任毅看到齐霄出来的时候还惊喜了一下。 哎呀，齐霄，穿警服还挺有范儿的嘛。 龚应贤当时脸就黑了，可是在电影院里，任毅看不到他脸具体有多黑，不然可能就提前离场了。任毅觉得这部剧还挺好看的，看到一半齐霄饰演的警察殉职了，情节颇赚人眼泪。可任毅毕竟太熟悉齐霄的脸，实在出戏，就跟龚应贤讨论剧情。 这段武打真不错，齐霄那小身板居然也能打出拳拳到肉的感觉，估计是没少遭罪。 心疼了 啊？ 你以为他是被打死的吗？哼，他是蠢死的。 于是龚应贤不顾素质开始对这部剧的情节开跑，这里没逻辑，那里瞎扯淡，警察都像电影里这么弱智，抓坏人就不该配枪，应该配高达。他声音啊不大不小，但也足够扰民。任毅感觉一道道白眼翻过来，哎呀，如坐针毡，只好拉着龚应贤走了。 你说你干嘛呀？我觉得电影还不错啊。 两人走出去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超大幅的宣传海报。 你看，某瓣评分 7.1 的，不错的。 龚应贤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快速走了。任毅意识到，龚应贤真的生气了。他也不是第一天知道这个人小心眼，顿时又好气又好笑。一路上哄着，哎，到家也差不多哄好了吧。谁知道到了家还有一个定时炸弹在那儿埋着。他收到了一个同城快递，齐霄寄来的。里面一共两样东西。一张签名照，是任毅喜欢的一个硬汉男演员的。两张电影票，邀请任毅和龚应贤一起去看自己新上映的刑侦电影。齐霄之前就说过，自己一直拍偶像剧，知道任毅不可能看，好不容易有任毅能看的了，他自然很希望能跟任毅分享。毕竟齐霄有今天，任毅是帮了大忙的。可这两样东西啊，就是在龚应贤的愤怒值上又加了码。从昨天和严爵吃宵夜到三点，到今天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去看齐霄的电影，并且夸齐霄穿警服好看，再到现在这个快递，龚应贤真的怒了。任毅也不高兴了，他哄了一路，自己又没做错什么。他虽然可以忍让龚大小姐的脾气，但是也是有限度的嘛。于是他试图讲道理。 你看齐霄还送了两张电影票，还邀请你一起去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啊？ 火上浇油，龚应贤恶狠狠地瞪了任毅一眼，抓起钥匙摔门而去。任毅被那巨大的声响震得一抖，然后看着紧闭的大门发愣。这还是两人同居之后第一次吵架呢，居然是为了这么幼稚的理由。任毅简直哭笑不得。去追吗？有点拉不下脸呢，何况这也不能算是任毅的错吧。 哎，这能算我的错吗？ 任毅陷入了沉思。可很快的，正在任毅犹豫间，房门被从外面打开了，龚应贤粗暴地推开门回来了。任毅的脸上顿时拨云见日，啊，这已经算是龚应贤主动认错了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他上去就要抱龚应贤。 哎 宝贝儿，我们 扑了个空。龚应贤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，一阵风一样卷进卧室，又一阵风一样卷了出来，怀里抱着一个枕头。龚应贤那全世界只剩下31个的余生，只剩下31个的可能付了龚应贤本体的珍贵的枕头。 啊啊！ 只见龚应贤抱着枕头怒气冲冲地走了，并且以比刚才更大的力道摔上了门。仁义叹了口气， 唉，把枕头都抱走了，事情好像有点严重了。 他歪了歪脖子，斩了斩筋骨，决定去追。别人吵架是怎么和好的他不知道，他知道的是他多半是要付出体力的。追到停车场，仁义在龚应贤的车旁边发现了他，人高马大，快1米9的男人，那对能把人骨头生生掰断的铁臂，怀里抱着一个软绵绵的枕头，像个被扫地出门的可怜虫一样杵在原地，一脸的委屈和不忿。仁义走了过去，憋着笑看着他。 现在才来4分钟了， 等电梯嘛。 龚应贤抿着唇，仁义拽了拽他的枕头。 这个枕头我也老喜欢了，别带走嘛。 那你是来找我的还是来找枕头的？ 当然是找你了。你抱着枕头怎么抱我？ 龚应贤一手搂着枕头，一手搂过仁义。 嗯， 怎么就不能抱？ 回家了吧，外面这么多蚊子。你喜欢我咬你还是蚊子咬你？ 龚应贤眼神变了，但还是半推半就的，两个人腻腻歪歪的回了家。以他们的体格，这样黏在一起走路，电梯口都能一次挡完，这要是被看见了，实在是有碍观瞻。还好一路上没人。回到家，龚应贤还是别扭，埋怨着， 你怎么可以夸别人穿警服好看？那你夸我的就不珍贵了。 我只是随口说他有点警察那个范儿，离你可差远了。你是这个世界上把警服穿得最好看的人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那还有，我不喜欢你和严爵吃宵夜吃到3点才回来。 那我以后早点，2点之前一定到家。 1点半。 1点半有点，好，1点半，1点半。 龚应贤这才放下枕头，把仁义填满自己的整个怀抱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突然有些不安地说： 我又不能跟你的兄弟朋友一起吃饭，又爱吃醋，你会不会觉得我 觉得你可爱死了。 仁义捧起龚应贤的脸，在他脸上亲了好几口，满目盈盈笑意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仁义满腔热忱与爱意，甜得他根本止不住笑意。 应贤，我希望我们永远都这么好。 当然了，我们当然会永远都这么好。 仁义甜腻地亲着龚应贤的面颊，幸福几乎满意。龚应贤突然一把将仁义横抱了起来。 喂，咱们这么温情的时刻能不能 好？ 好什么？ 做点更温情的事。 这事怎么就温情了？ 不温情也无所谓，我就想做这件事。 仁义争了片刻，嚎道： 龚应贤，我喜欢以前那个娇羞的你。 那我比较专情，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 仁义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卧室门被一脚踢上，关住了满室的嬉笑与蜜语甜言，关不住的是这个屋子里到处流泻的属于彼此的爱意、幸福与温暖。离开这里，他们是奔赴救援惩恶第一线的消防员和警察，回到这里， 他们是平凡的一对爱人，他们的使命相同，他们的信仰相融，他们是彼此的火，击退生命中所有黑暗，他们是彼此的戎装，保护所爱的领域区，他们的深情早已刻入对方骨血，死生不渝。 火焰在暗流中燃烧，你午夜将真相缠绕，拥挤人潮是谁被灼伤后丢失了微笑，稀薄空气中残存着痛苦留下的味道，永不磨灭的喧嚣蔓延在记忆的轨道，是原地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告，握在手中剧本你要自己来主导，炙热深渊你如光芒般照耀，昏暗的世界即将破晓，释放危险尽可战的释放，当面对赤黄色的绝望，为你我能放下心中所有的迷茫，把无尽火焰化作坚实的铠甲戎装啊，它赐予我深勇与那无畏的力量， 罪恶被点燃，引把城市笼罩，无情的火焰阻碍亲密的拥抱，无数陷阱的意外，无数次扶着冲倒，停止了脉搏，烧毁记忆中的容貌，尘封的光再次被现实揭露，熊熊火海侵蚀平静的夜幕，两条平行的轨迹相互交织切入，穿过炼狱中的灼烧，铸就你和我的荣耀， 是原地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告，在手中剧本你要自己来主导，炙热深渊你如光芒般照耀，昏暗的世界即将破晓，释放危险尽可战的释放，当面对赤红色的绝望，为你我能放下心中所有的迷茫，把无尽火焰化作坚实的铠甲戎装，下了迷茫。